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周日早，我是慧凡。 早上好，我是孟群。 啊，又是这样的一个周末了哈，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周要开始，所以大家伙儿尽量的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周末休闲的时间。当然这个国足呢也没有闲着，回来之后立马就马上就要参与到恢复训练里边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遭受到的这种舆论方面的压力啊，真的也很大，就是想要真的放松下来，恐怕需要跟铁指导一样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没错， 就把什么事儿都不当事儿啊，就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都不算事儿， 这都不是事儿。 哎，这才可以哈，否则要是一心重的，你说这长时间以来那种心理上的压力，那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疏解完毕的啊。所以其实关于国足帅位的问题一直还在争论当中。最近很多的媒体人都开始问责了啊，说如果要是到此时此刻啊还不换帅，还在足协还是想平稳过渡的话，那就是失责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声讨都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也是国足，您觉得虽然现在状态不好哈，战绩不佳，主教练的心态呢都被批评为是失衡了，那国足到底要不要换帅？宋彦军说换谁都一样，现阶段啊还不如让李铁继续带呢。永远的儿媳妇也说换谁也没有用，咱们的基础就这样啊，基础比较差，所以大家可以对这个话题继续来展开探讨。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巴塞罗那德比您看点什么啊？您是关注吴磊的表现呢，还是看看哈维来到巴萨之后的首秀？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国足，国足重新返回到了苏州，最快今天要恢复训练了。 另外呢，这个至少有六支中超球队因为凑不齐路费是要求助足协。 其实这才是中国足球之本啊，联赛才是中国足球之本。你说咱讨论要不要换帅的问题，国足也十二强赛出现不了，但是联赛里边各家俱乐部遭遇到的这种经济上的财政危机，这才是足协必须要去关注的。那短道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男子500米任子蔚摘铜，武大靖获得第四名。 另外 WCBA 比赛当中的第三轮啊，北京女篮是输给了浙江。 再看首钢女篮的比赛，现在这些年轻的小将，你会一眼望去发现，哎， 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这都是谁？ 生力军 啊，真是哈。所以在浙江面前啊，我们真的还是缺少一些经验，包括在被对方联防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破联防啊？怎么去换防？其实很多的细节需要值得去探讨。那 CBA 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休赛期啊，北京队的外援的储备。那现在很有可能吉布森将会队为第二外援，继续和首钢牵手了， 老商人啊。 嗯， 另外网球方面呢，关注一下这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女单的年终排名啊，巴蒂连续三年锁定头名，穆古拉扎呢升到了第三。 F1 卡塔尔站的比赛，汉密尔顿夺得杆位，维斯塔潘慢了0.45秒，排在第二位。 关注一下西甲，就是吴磊的妙传被队友浪费啊。加特罗尼亚德比呢，西班牙人队是0-1输给了巴萨。 所以这比赛当中，其实没有了梅西的巴萨，可能大家看的欲望不是特别的强烈啊。但是吴磊的表现依旧值得关注。还有英超的消息，萨拉赫进球，马内传射，利物浦4-0大胜了阿森纳，曼联客场惨败给了沃特福德。 另外法甲方面的梅西联赛首球加上造乌龙，纳瓦斯燃轰，那巴黎呢是3-1击败了南特。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一上来继续首先关注国足的消息。就在11月18号晚上，中国男足代表团在全员通过了核酸检测之后，转到了位于苏州太湖泰美香格里酒店的备战大本营，之后呢就要按照规定接受封闭隔离观察了。也考虑到国脚们接下来还要重返联赛和杯赛的赛场，教练组依然将在苏州上海封闭期间正常的安排训练。球队回国之后第一次的室外合练预计最快是昨天就会进行啊，今天还会进行恢复性的训练。虽然最近主教练李铁的言论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是中国队的备战工作没有受到干扰，教练组的带队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而中国足协的工作还是把踢球，哎，就是备战训练作为封闭期最佳的一种休息和放松的方式。那根据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之前沟通的日程表，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是在12月12号开赛，而中国队呢最快也要到12月8、9号才能解除隔离，所以国脚们即便是第一时间返回俱乐部，那和球队的磨合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确保国脚的正常状态，所以接下来3周的时间，国足要继续的安排常规的训练，回国之后的首练最快也要在今天展开。那其实回顾国足之前在12强赛当中的表现，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整体的攻防体系的问题啊。虽然明年4场比赛对于国足来讲，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不是说有没有什么出线的机会，一定是没有可能了，所以现在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如何去守住底线啊，尤其是在客场面对越南，还有我们现在近似能够保住主场面对阿曼的比赛当中，是不是能够有所改观啊，让这个体系能确立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几位评论员的分析啊。天鹰也觉得现在国足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防守，而严强老师呢说前6轮这个表现让人难以信服，所以短期的规划高投入没有显出什么明显的效果来。 咱们的球员现在回来之后啊，会隔一段时间，从现在看，我这边也别练了，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吧，然后放松放松，特别是呢早点就是隔离结束之后啊，回家跟家人朋友们啊见见面，然后心情啊精神啊得到一些放松，我认为现在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能理解这次国足的征战困难是很大的，就是你看李铁也说了嘛，这个困难1、2、3、4的那么多的困难咱们都能理解，所以说球员回来的时候休息，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如果说国家队再次集中训练，最重要的一点，我始终在坚持一个观点，从12强赛开始我就坚持一个观点，中国队的进攻不是问题，进攻不决定我们的排名，真正决定中国队小组排名的是我们的防守，我们的防守一次一次的掉链子，就是你看这个小组哈，你看我们中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的实际排名，其实是按照丢球数排的，进球数不是决定性的，我们进球数不是最少的，进球数甚至在中间偏上的，但是我们的丢球数非常多，这个小组你拿丢球数来排名跟现在的积分排名位置恰好接近，所以说关键是在于防守，如果中国队再次集训的话，再次进行调整的话，我认为如何组织一个更好的防线，更好的人员搭配，更好的中场保护，全队更好的防守组织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切不要以为我们是靠进攻能够打进顺利12强赛出现12强赛打出好成绩，那我觉得就有点不切实际了。这种比赛一定是练好防守，找好防守的这种办法。现在徐昕在中场中路的出现，哎，是在人员方面有了一个变动。那有没有在别的位置上面还有变动的可能性？我认为找机会应该国家队更多的去尝试。 关于国足的说法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爆炒啊，网络上甚至出现各种言论暴力的现象。你这样拿国足在国际足联排名、亚洲排名这方面去比照前6轮的这个得分，包括现在在小组赛当中排名倒数第二的这个名次，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但更深的问题是在于这个过程给大家的说服力太差啊，国足没有真正在目前这个体系当中把自己的潜能发掘出来。 那直到最后这两场才更多的给了一些规划球员的上场机会，这是让人非常费解的。所谓的这个球员踢不了满场，没有这方面的体能储备等等，我觉得说服力都不够。以规划的方式吸纳外籍外裔球员成为中国国脚，来图谋一个世界杯晋级的一个机会，我个人长期以为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这是一些利用了规则漏洞的方式来谋取一些竞争差异的一种行为。我从来不认为真正的国足的球迷是完全能够接受这种规划这种现象的，所以完全就规划而言，最终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却没有能够在竞技成绩这方面有所体现，这已经够丢人的了。如果在未来还要想去进一步的规划，还要提高规划的比例和投入的话，置本土踢球的孩子们于何故呢？ 哎，显然严强老师是不赞同规划的那一波。那其实对于规不规划这事儿也是啊，这些探讨由来已久，但是至少从这一届十二强赛的用人的方式来看啊，这个规划能给国足去再次赋能的程度它比较有限。但是呢，全世界又都在搞规划， 对， 无论是欧洲纳乌还是 亚洲的 有钱的西亚纳乌，其实都是大家都在搞规划。所以当规划成为了一种世界的趋势的时候，我们还在不停的去反驳哈，这规划不行，我们得靠自己人。但是我们的本土球员呢，那实力基础都是摆在那儿的，所以这矛盾应该怎么去解决？那现在还是需要一个大的方向把控。那足协已经给出了一个大方向，就肯定规划不会是大面积的。 对。 但接下来，咱们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去着眼冲击下一届十二强了，是吧？所以 时间准备着的时间非常的充分， 非常充裕哈。就面对这个下一次的目标，我们还是不是继续要去规划一些更年轻的啊？这就看足协到时候啊整体的这种大方向了。那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主帅的帅位都已经被抨击的七零八落哈。那队内的气氛到底怎么样？据说还是比较正常的。教练组回国之后，就立即投入到后边的备战工作了。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备战里边，还是啊，全队的内部依然是想要把希望保留到明年。但是很显然，这两场平局之后，也就是保住了一些底线吧。要说保住出线的希望的话，有些牵强了。但就在我们在这探讨哈，这国足帅位要不要换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十二强赛的球队换帅了。 哎，这是前六轮比赛里面，叙利亚队是两平四负啊。这个据体坛消息吧，叙利亚足协宣布呢，解除主教练马赫鲁斯的职务啊。马赫鲁斯呢，也是成为本届十二强赛第一位下课的主教练。叙利亚足协呢，随后就任命罗马尼亚的叫瓦勒柳塔蒂作为国家队的新任主帅。 新任主教练在四十强赛当中，其实叙利亚是力压国足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了十二强赛。那四十强之后呢，突尼斯人马鲁尔就因为和叙利亚球员之间的矛盾离队了，本土教练马赫鲁斯接手，结果率领着球队十二强赛前六轮是只有两平四负，就没有赢球的成绩，只有两分啊。第六轮0-3输给了伊朗之后，叙利亚足协也坐不住了，宣布这个本土主帅下课，罗马尼亚人蒂塔出任了球队的新帅，也是选择了一位外籍的主帅再次执掌帅位。所以这一切都是以成绩论的。 对， 你不管是放在哪个国家队的帅位上，其实第一 KPI 就是成绩。十二强赛是要博取一个出线的机会的，是要以参加世界杯正赛为目标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你说咱们真的就是以参加世界杯正赛为目标吗？即便我们有了规划，其实前几轮的比赛应该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对，刚才我们说这个是以参加下届世界杯的， 就是我们现在还够不到哈，就够不到那个世界杯正赛的门槛。 对， 所以你说换不换？现在换了李铁啊，你就说换一位其他的本土教练，就相信其他依然会有就豪言壮语的雄心壮志的本土教练愿意去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对， 但是 上来之后干嘛呢？其实也是在锻炼， 就是对于国家队的成绩而言，至少这一届的成绩而言，有什么帮助？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啊。 不如就让李铁就先带着吧。我这是个人观点， 我支持你。 当然有很多家里人也说必须得换啊，就是此时还是换刀换手如换刀。 嗯， 季尧姆就说反正已经这样了，坚决得换教练。 就一个是刚才说的换谁是吧， 嗯， 本土教练换谁合适，那么上来之后的话呢，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最终的这个战略目标目的。那么如果换个外教的话呢，其实也是给外教一个锻炼的机会。 就是外教那就更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就是这杨帅， 嗯， 就现在这种大的疫情环境之下，杨帅来你跟人合同怎么签。 嗯， 其实你这十二强赛的任务已经是算差不多了， 对， 明年的四场比赛就是保一个底线嘛。 哎， 那这个时候跟杨帅的合同这很微妙了，你对他有没有成绩上的要求？ 对， 没有成绩上的要求的话又何必要请一个杨帅来？ 而且呢这个里皮已经神奇一次了，我估计就不太可能超过里皮的神奇了哈。 对，就8773也说别再浪费钱了，瞎规划什么呀啊，他还是说不太赞成规划球员啊，说也进不去世界杯就瞎踢吧。还是瞎踢肯定是不行的。 对， 还要保住我们可能未来几年啊，有更多的机会去增加几年进入到十二强赛的这种资本。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才有资格说啊，我们再去冲击冲击世界杯的正赛吧。 哎，有希望要去努力，没希望的话当然也要努力，不过这个努力我觉得劲儿使得到位不到位很重要。 嗯，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回到联赛的层面啊。真的是联赛一地鸡毛，有媒体人就在社交媒体上说广药目前其实最接近收购富力俱乐部大部分股权的企业啊，这也就是说广药集团很有可能重新返回到中国足坛了，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广州队经营举步维艰的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目光基本上都是被恒大集团吸引了，反倒是忽略了这个同城的兄弟广州城。其实广州城也不好过，走到了这种即将要易主的险境，还让人比较意外的。 嗯，这个广药的话，老球迷听起来的话肯定是不陌生的啊。这广州医药集团属于地方国资委监管下的国有企业，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收购了广州日之泉，这个叫做中医药队90%的股份，也成立了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啊。2007赛季呢，就是冲超成功，但是在2009年开启的足坛反赌扫黑的风暴里面的广药队是因为涉嫌打假球啊被罚降级。那么2010年的恒大集团呢是1亿元收购了广药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广州恒大，也揭开了中国足球金元足球的序幕。 嗯，确实这是一支有着很多老球迷情怀哈，感情的一个企业。 对， 一提广药那都是 徐亮在那提过，对吧？ 哎， 圆月弯道嘛。 是嗯，广药呢也很有足球的情怀，但是现在收购这一事儿到底有没有，我们也是连线了广东本地的媒体林本健老师啊，说了说这个广药的情况，说广药其实愿意接手的不是广州城，而是广州队。 最近关于广州两支中超球队的去向传闻比较多，最新的消息是广药集团是涉入到广州相关足球俱乐部的股权收购中。那么这件事我打听了之后呢，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近期啊，广州方面成立了一个，类似这个足球俱乐部的工作小组吧。那么这个小组呢，有广州市政府的领导，广州市体育局负责产业这块的这个副局长，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导以及一些企业方代表，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商量在现有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把两支广州足球队给盘活。从现有的情况掌握来看的话，广药集团是比较有可能重新回到广州足球的，因为广药集团其实曾经在2006年至2009年接手过广州足球，当时叫广州医药足球队，当时他是带领广州队从中甲回到了中超，在广州球迷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是相当的高的。 而且对广耀来讲的话，他本身也有搞足球的情怀，即便他09年之后退出广州足球，但是广耀集团最近几年还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中药足球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们集团领导是有这个足球的情怀的。现在说他收购广州城，我觉得可能用收购这两个字目前来讲并不一定准确，因为现在谈判可能刚刚开始没多久，到底是整体收购还是说包括广耀集团在内的其他企业以出资入股的方式进入广州足球，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也就是说这次的工作领导小组很可能主要是以这个股权改革，就是俱乐部的股权改革为主要目标。那么换而言之，有可能之后这个俱乐部它并不是单一的这种股权方，有可能是几家企业一起，大家一起出资构成了一个合资的这么一个公司。其实对于广耀集团来讲的话，他最想入股的应该是广州足球俱乐部。为什么呢？因为广州足球俱乐部当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州恒大，当年就是从广耀集团手中接过了广州足球的。在广州的两支球队，大家都知道，拥有更庞大球迷群体的是广州队，也就是广州恒大。绝大部分的广州球迷都认为广州恒大，也就是现在的广州队，才是真正的广州队，是真正继承了广州队衣钵的这个广州足球队。所以在广州球迷的情感上来讲的话，他们更认可广州队。那么对于广州的本土企业广耀集团来讲的话，他在情感上肯定也更倾向于能够入股广州足球俱乐部。但是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广耀集团他想入股哪支俱乐部就入股哪支俱乐部，这个可能也涉及到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统一考虑的这么一个范畴。目前广州两支球队都遇到了这个母公司经济危机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两支球队或者说两家俱乐部到底是合并还是说将来还是各自发展各自的，现在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还有待于这个工作小组和各方的这种商量，最后再确定。 哎，不管广耀去接手的是广州队还是广州城啊，就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这种前提之下，还愿意入局的，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对足球是真爱。 对，你明知是烫手的山芋，但是还愿意入局的，这肯定是对足球，就不只是说我想现在拿足球还有什么广告效应，对吧？广耀集团这么知名的企业，它也不需要广告效应了。 对，而且现在联赛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特殊情况，支离破碎，而它的这个宣传的效果呀，包括它的形象啊，包括整体的这种规律啊，以及它未来的持续性啊，其实都是要打折扣、打一个问号的。这个时候，企业真的伸手去接手一家甚至两家俱乐部啊，当然这都是未知的啊。我觉得这样的企业的话，真的对中国足球来说的话，这才是关键时刻，雪中送炭。 真的锦上添花的人太多，需要的是雪中送炭。那现在就十二月份的联赛来讲，广州的两支球队哈、到底会怎么样？林本健老师也是分析了一下，广州队本身是要降薪，有股权的调整的，但是不太影响到联赛啊，依然是会完整的去参加完今年的联赛的。 我想有几点应该是比较确定的。第一，对于目前的两支广州球队来讲，如果说他不进行薪资结构的大幅度调整，那么基本上是很难有新的投资方进来的，特别是广州队。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原有的球队薪水结构来讲的话，广州队每年的这个投入都是几十亿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其他的这个资方进来的。尽管广药集团也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但是它是一家国企，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说让他每年拿出几十亿去投入足球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第二点比较确定的，我觉得就是今年广州两支球队应该是能够参加十二月份开始第二阶段中超联赛，因为广州是作为中超赛区之一，而且是争冠组的比赛赛区，两支广州队都将参加第二阶段的争冠组比赛，所以在本土的比赛，两支球队很难说中途退出啊，或者是弃赛等等。即便是再困难的情况，我相信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体育局都会想方设法让这支两支球队参加完第二阶段的比赛。就算是最后派，可能是派这个青年队去参加，那么也要把这比赛踢完。 当然对于广药的回归呢，很多球迷的第一反应是，哎，他们怎么不直接就接手这个曾经投资过的广州队啊， 老东家嘛，是吧， 但是真的广州队就是恒大集团的这个处境啊是非常凶险的，整个的股权调整啊有很大的这个包袱，你想许老板自己都已经自撒钱包啊来挽救这个企业了，可想那个坑有多大。所以这一线队迟迟的没有集中，球员们自发训练，连基地食堂都关闭，这全都是现实存在的客观问题啊。有情怀是一方面，真的企业也要掂量自己哈，有多大的能力去力挽狂澜。 对，这个时候中国足球必须要冷静，企业应该也非常冷静啊。但是透露一消息说，这个可以看出许老板个人还是不差钱。 那是那要是老板都已经钱包瘪瘪的话，那真是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哈。赵军说这事儿也挺简单的，其实就是广州市政府出面啊，希望有企业来挽救啊这种情况，就像当年上海市政府要求绿地出面挽救申花是一样的。那段赵军很熟悉啊，所以其实俱乐部遇到这种经济上的财政危机，不是说突然之间股权改革哈、啊，就要改中性名，突然出现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后，所以要去想想接下来中超该怎么过。那当然，就在这种大环境不好的前提之下，也有外籍的主帅啊，金忠夫，挺表现得很局气，很爷们儿啊，说要继续的和他的教练组和河北队战斗到最后。18号，他们已经启程抵达了中国广州，开始隔离了。在韩国休假期间，金忠夫已经是知道了河北队面临的困难，但是依然的想要返回中国，愿意和球队战斗到最后一刻。有球迷，开玩笑说：“呵，这也是无奈之举吧？这要是回不来之后，这前面的钱可能都要打水漂了。”但是更有很多的这种外籍的主帅，就即便是我打水漂，我也不会再回到了。这个中国国内了，因为太麻烦了哈。 没错，每个人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做法的话，金忠夫能够回来，而且愿意跟河北队共度难关，从媒体这个正能量角度来说啊，这也是给中国足球联赛添彩的事儿。 对，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能添一把火就添一把火，互相的抱团取取暖。但是就在昨天，上海媒体东方体育日报也报道，有至少6支中超球队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不齐路费，已经向足协发起了求助。哎呀，就这样的情况就不止一家，又是距离联赛原定的开赛日期已经不到一个月，你包括像不只是中超联赛的，还有中甲联赛的，像淄博蹴鞠这样的球队也说18号就要重新集结，这事儿足协通知的有一些突然，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 还需要很多准备工作啊，没给人时间。 是，但是这个开赛时间已经敲定的情况之下还觉得措手不及的话，说明球队真是遇到大困难了。 对， 按理说正常的运营轨迹里，这段时间不就应该是在集训备战 等待着联赛开始吗？ 时间是肯定充裕的啊。 嗯，但恰恰哈，就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吧。就在昨天的第四阶段当中，北京理工是0-2输给了淄博蹴鞠，已经11轮联赛不胜了。来听一下李维带来的报道。 面对排名接近的淄博蹴鞠，北理工虽然踢了60分钟的好球，但关键时刻的失误让他们最终0-2失利，球队进入保级附加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了在成都的第四阶段比赛，北理工早早进入了赛区进行备战，因为这一阶段比赛场场比赛都要争取积分来追赶前面的球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北理工踢得非常的积极，前60分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并且制造了2次绝佳的机会。在浪费了破门良机之后，淄博队开始了反攻，他们利用北理工的2次失误，在4分钟之内由刘子明和南云奇各入一球，最终获得了胜利。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踢了60分钟的好球，但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不高。 觉得踢了这个60分钟好球吧，然后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但是这个没有把握住。我一直在跟队员强调，这个细节决定成败，还是希望这个继续好好训练，然后把这个到了场上以后，能够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能够完成这个教练的要求。 至于那2个失球，于飞说，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了部署，但球员还是因为自身的失误给了对手机会。 中场休息跟队员在强调，就是，看似我们可能场面上打得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比较危险的。确实是，像我一直在跟队员告诫的，我们其实是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失误，两个失误最后导致了2个失分，所以我希望队员引以为戒，把我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一定这个无条件的场上坚决执行。 遭遇到11轮不胜之后，北理工目前仅仅有9个积分，和前面球队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联赛还剩7轮的情况下，他们直接保级的机会已经变得很小了，很有可能将和中乙的球队进行附加赛的比赛。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回来了啊！7:34，马上来关注一下。虽然 CBA 是处在一个休赛期里，但是 WCBA 正在进行，第3轮已经是战罢了。昨天首钢女篮还是挺遗憾的，72-79，遗憾的输给了浙江。甚至有一段时间之内，浙江都给咱们打停了。 嗯， 就是我们在面对对方的这种联防全场的紧逼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换防的时候都没有安排清楚人，就这个时候该不该换防，谁去接应啊，互相之间还是有一些生涩。那主力史秀峰史大姐也是因伤缺阵，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阵容去面对的浙江队。浙江队打得很快哈，也是一个快打旋风式的球队，跟男篮是一样的。最后的比赛是奋战到了最后一刻，马伊娜带伤出战，依旧延续前两场比较出色的发挥，拿了10分。唐钰找到状态了，内线发力，得到了13分、9个篮板。而本赛季刚刚加盟的小将金家宝也是表现很神勇的，拿到了15分。但是对面的那个董可儿哈，也是一个小将，表现更出色一些。我们也通过康乐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本场比赛。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结束第3轮的争夺，北京女篮72-79不敌浙江队。本场北京女篮的老将史秀峰继续养伤，球队以年轻队员为主要班底，在金家宝和唐钰的带领之下，上半场北京女篮33-26领先。下半场浙江女篮开始展现快速和娴熟的配合，并利用北京女篮的失误反超了比分，北京女篮遭遇2连败。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大家总体来说拼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最后输球了有点可惜吧，但是我觉得从两个队整体的技术统计来分析的话，那么输球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吧。那么在上半时应该说我们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从开局到整个的上半时对对方的这个进攻手段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自己的进攻，那我觉得都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去打的。那下半时第三节的开局是一个转折，还是出现了过多的失误球，那其实这个也是球队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传接运的这个球的处理上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失误有些失误确实是比较可惜吧，也比较低级那最后也是遗憾的输球了。球队很年轻，那我觉得出现这些问题也很正常，很多东西都需要时间去磨练吧那么只要大家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直坚持去拼那我觉得对大家的表现会非常的满意。 WCBA 三轮过后三战全胜的有六支球队，分别是内蒙古、四川、武汉、山西、山东和浙江队，而北京女篮一胜两负暂列第十一位。 大脚星叔叔说，哎呀，这相比男队首钢女队的建设真的是大胆，真正的重建，看看吧看看疗效怎么样。就是从当年的那个冠军联赛的首钢女篮到现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队伍，大家 推倒重来，几乎推倒重来， 真是推倒重来，就是其实就是史秋风史的姐带着一帮小孩在打，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在咪咕视频上都可以看到比赛，一定去在这个时候支持一下咱们首钢女篮看看年轻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这种感觉好几年没有过了吧当年咱看首钢女篮那都不用看，那比分最后肯定是首钢赢， 妥妥的 妥妥的就是每个赛季奔着冠军去的。 对，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也看到昨天第三轮的四场较量，除了首钢的这场之外，山西是67-52力克了东莞女篮。数据方面，山西的武彤彤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5分，王雪萌我非常喜欢这个王雪萌漂亮而且在场上那种飒爽的感觉特别帅气，贡献了15分， 颜值担当 四川女篮103-60大胜了辽宁女篮，四川是四个人得分上双，韩旭、张王来分别拿下了17分，而辽宁队胡月明和邢金博各得了10分，山东82-56大胜了上海。 那么再来说一下咱们首钢的事儿这是去就北京报宋翔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也是咱们的媒体的同行。那么在社交媒体上说呢，说北京男篮很可能会续约上个赛季效力球队的后卫外援吉布森。你看对比女篮的话呢，这首钢那边变化并不大，有点变化还都是老熟人 所以都是很熟悉的面孔那到底最后为什么是吉布森确定续约了呢？其实还是跟大汉那边的家庭原因有一些关系，所以吉布森回归了之后又会对球队有多大的帮助，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报的记者宋翔他也是提到了虽然是确定续约吉布森，但是也没放弃续约大汉。 其实呢，北首钢队在选择这个续约外援上他们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也通过很多渠道去获得重要的外援。其实呢，我们看到最这个结果是基本确定续约吉布森，但实际上在后面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呢，首钢队一直是这个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并且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面孔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是呢，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续约吉布森。那另外呢，就是汉密尔顿，其实北首钢队也一直并没有放弃续约的努力。虽然在之前有一些传言说会不与大汉续约，但实际的情况呢是，首钢队一直很想续约大汉，但是呢，大汉呢因为家庭的原因，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完成这份续约合同。但是首钢队一直在保持着努力，是不是在后边的阶段大汉会回归，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呢，首钢队对于续约大汉的事情呢，其实呢一直都是在非常努力的进行着。 据我了解的信息是这样的，北守望队已经确定了，或者说基本确定了他们第二外援啊，就是上个赛季效力球队的后卫外援吉布森。为什么要选择吉布森呢？其实呢有几方面重要的原因。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上个赛季吉布森的表现啊，虽然距离部分的球迷的预期有一些距离，但是呢他整体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虽然不是那么突出，但是他整个的融入啊，以及在后半段他整个的一个发挥，其实呢还是在很多时候去帮助了球队，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得到球队的认可。那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赛季外援的工资帽啊跟上个赛季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减少，这个呢使得北守望队在引援上呢有很多的困难。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赛季常规赛只有38轮，那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打完了13轮，那后面的比赛呢其实比较少，那留给球队的这种容错率啊很低，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你要是增加第二外援的话啊，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呢是用这种熟人。因为呢在 CBA 呢用一些打过 CBA 的球员，并且是上个赛季在球队打过球的球员呢对于球队体系的理解以及与队友之间的这些化学反应啊都已经建立，所以他们再次回归球队之后，整个的这种融入跟他们的这种表现呢可以尽快的去适应球队的需要。所以呢这个也是守望队选择续约吉布森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其实吉布森的表现会比上个赛季要好。因为什么呢？因为队中呢有林书豪。林书豪呢其实在新的赛季会发挥更多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呢并不仅仅体现在场上，还同时体现在将外援的这种凝聚力上，以及让其他队友在场上更好发挥方面有着更强的这种表现跟作用。这个呢其实也是林书豪他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一个体现。而同时这也是北京守望队希望林书豪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实吉布森会比上个赛季有着更强更好的发挥，这个呢也可以与书豪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场上的交替。在某些比赛当中，其实吉布森的这种进攻的火力，他的这个进攻的这种手段跟方式其实还是球队非常需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续约吉布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前一阵儿啊咱们还在讨论呢，是吉布森呢还是大汉呢？很多家里人说其实还是缺少大汉这个四号位。这样大汉没有太多机会回来的情况之下，吉布森来加上书豪的这个组织的能力其实给后卫线上，哎呀，就是有点担心这小雨的出场时间又要被压缩了这是一个肯定既定的事实。 对，他个人的话可能要做一些牺牲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在后卫线，就是在大汉这个位置的话呢他不能来，那么在后卫线这个位置的话人倒是有点淤了 是这小雨这好不容易这个赛季表现这么好这到了第二阶段回来之后没有那么多球权和上场时间，哎呀，这个状态不会又给歇没了吧 看亚帅了吧 有点担心当然现在方硕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身体已经康复到80%了，状态达到了50%。 那另外呢就是守望队现在的一些伤病情况伤病情况呢主要还集中在像是方硕，像是长林因为我们知道方硕呢在第一阶段是复出了，他是缺席了前七轮的比赛，在第八轮的时候出场了比赛。但是呢方硕跟我说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身体恢复呢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康复，他现在呢只恢复了一个80%左右，而状态只有之前的一半。应该说方硕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我们看到他第一阶段的整体表现也并不是很强整个他的这种得分的下降以及他 三分球命中率不到 30% 的一个数据，其实是直接反映了他整个的表现。他现在的身体呢，在做一些这种用力的蹬地以及身体的过度屈伸的时候，他的这种腿部呢还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但是呢，他说呢，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在你经过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后啊，你的腿部会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受。他说呢，他也希望，他也要求自己或者适应这种疼痛伴随的感觉啊，打好后面的比赛，并且希望能够尽快的调整。 还有一位，那就是常林哈、大家伙儿前一阵儿也都在问说，哎呦，常林怎么样了？恢复的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上场啊？那现在常林这个肌肉拉伤也基本都已经康复了，第二阶段也有可能即将出战。 常林呢，缺席了第一阶段的比赛。我们看到，其实，他并没有跟队去诸暨，而是留在了北京进行康复。常林呢，他是之前这个腿部肌肉拉伤，应该说当时呢严重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球队呢也是安排他在北京进行康复。而目前呢，其实常林呢也跟我说，他说整个恢复情况比较好，而且呢现在呢基本痊愈，并且呢他一直也是跟预备队啊进行了训练，所以这也是他为第二阶段能够出战或者说能够进入球队的轮换阵容啊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 NBA 季前赛的焦点战，也是周琦季前赛的最后一战啊。这场比赛周琦又首发出战了，打了17分钟34秒，投篮是8中5，砍下了10分，9个篮板，2个盖帽的数据啊，当然也5犯被罚下，最终东南墨尔本凤凰是90-92，2分惜败给了新西兰破坏者。确实我们看周琦融入的速度很快，一个是他不惧怕这种身体的对抗，还有就是他在球队当中的这个作用哈啊，包括自己展现出来的数据还都是比较全面的。当然对于这个 NBL 的判罚尺度，他还需要继续的去适应和磨合。那宋翔也提到，还得更多的去理解这种规则吧，减少一些犯规的次数。 周琦在最近的几场季前赛当中呢，其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在攻跟防两个重要的方面，其实都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价值。当然，周琦的能力经验摆在这儿，他在球队当中的地位也是非常的一个核心的。周琦在加盟凤凰队之前，其实他已经得到承诺，就是球队会围绕他去打造，他是整个球队的一个战术核心。从季前赛可以看到，其实周琦的融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同时呢，他跟队友之间还可以去产生更强的一些化学反应，因为呢周琦的有一些这种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并不是那么默契的一个这种表现。当然伴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这种双方的这种配合时间增加，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并不用太过担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周琦的犯规的问题，因为这个呢可能是澳洲篮球跟 CBA 的很多的不同，在对待身体对抗，对待一些犯规的吹罚以及是否这个是犯规的这些问题上，其实呢这个两个联赛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对于周琦而言呢，其实这些方面呢是需要更多的适应跟更多的去这种改善的啊。当然说现在只是季前赛，那当然说后面呢周琦还要回国家队，这个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在这个澳洲打球初期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昨天2021赛季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在苏州开赛了，这项赛事成为了继中超 CBA 之后在国内打响的第三项男子职业联赛。揭幕战当中，主场作战的卫冕冠军江苏队41.5-32轻松地战胜了广东队。这场比赛江苏的7号球员周奥砍下了全场最高的8.5分，他和广东的李朗轩一起当选为了本场最佳运动员。 另外，昨天晚上的2021赛季男子网球 ATP 年终总决赛在意大利的都灵继续进行。先结束了一场男单半决赛中的卫冕冠军梅德韦杰夫继续强势的表现，2-6-2直落两盘击败了挪威的新星鲁德之后，取得跨年总决赛9连胜，连续2年闯进了年终总决赛的冠军战。 那另外 WTA 的女单年终总排名也出炉了，巴蒂成为了第五位连续三年锁定年终第一的选手，她是连续95周位居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在 WTA 历史上排在了第五位。澳大利亚人首次登顶是在2019年6月25号，本周是她排在世界第一的第102周，世界第一的总周数排名是历史的第8位。那另外就是关注一下 F1 第20站，卡塔尔大奖赛在罗塞尔国际赛车场是结束了排位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英国车手汉密尔顿1分20秒827的绝对优势拿到了个人的本赛季第4个，也是职业生涯的第102个杆位，而维斯塔潘落后0.455秒排在第2，博塔斯排在第3，阿隆索占据着第5名的位置。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的比赛。男子500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任子威和武大靖在比赛过程里都滑出了赛道，最终任子威是摘得了铜牌，而武大靖呢位列第4，韩国的选手黄大宪被判罚了，匈牙利的刘氏兄弟摘得了金银。 刚才看到咱们的听众孙东玲啊，也看到这个比赛啊，也是为咱们的选手点赞。另外呢，昨天这个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是在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正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的记者于伯川呢采访了参赛的外国运动员，也请他们分享了在赛道滑行的感受以及对赛事组织工作的评价。 中国运动员在中国举办的雪橇世界杯上创造了历史。11月19号到21号，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我现在是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11月19号到21号，在这里举办的是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的比赛。这是本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比赛，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在20号傍晚刚结束的是男子双人雪橇的比赛。我现在采访到的是获得铜牌的拉脱维亚选手，也是兄弟二人安德里斯·希克斯和尤里斯·希克斯。我会请他们谈一谈对雪游龙这条赛道的感受如何，以及对这次雪橇世界杯的赛事组织和疫情防控措施有何评价。 So first, congratulations. And my question is,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track in Yanqing? And I want to know your feedback abou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OVID measures about this World Cup. Thank you. Hello, thank you first of all for congrats. And this is not our first visit here in China. 安德里斯·希克斯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了，之前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的体验都非常好。之前在2020年10月赛道预认证的时候，我们也来这里参与体验过这边的赛道，我们对这条赛道非常满意，这边的赛事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好，他们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提供各类帮助，我们很感激。对于疫情防控措施，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包括我的祖国拉脱维亚也是。我们反而在中国觉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每个运动员都在闭环管理当中，我们是点对点的回到酒店或者是来到场馆进行训练或比赛的，所以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安全。总的来说，我觉得这边的组织管理都非常有序，感觉很好。以上就是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伯川发自延庆赛区的现场报道。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在延庆举办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上也出现了中国选手的身影，那就是范逸耀。作为第一位亮相雪橇世界杯正赛的中国运动员，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那当然他也说到，外国运动员当看到中国雪橇队的速度的时候其实是叹为观止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相约北京我来提问于伯川为大家带来的现场采访报道。 在中国举办的雪橇世界杯上创造了历史。11月19号到21号，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中国运动员范铎耀在19号进行的资格赛中，以59秒535的成绩晋级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正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的正赛资格。在20号晚上进行的正赛中，范铎耀刚刚完成了他的2次滑行。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自己正赛表现的点评。 其实这两趟表现吧，单从这个滑行上来看吧，自己不是很满意。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5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1哈，咱们在这个时段一上来，马上是主咖上麦，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李戈老师，跟李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足。李老师您好。 哎，慧凡你好。 哎，坐在直播间的是我和孟群孟老师。 哎，孟老师， 李老师早啊，不打搅您连线，发表您的观点。 好好好，谢谢，很荣幸。 啊，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再来讨论国足哈，其实还是那个话题呢，就是换帅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换帅？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很多很多的对于李铁的这个争议，包括是要土帅继续来承担这个角色呢，还是要请杨帅来？因为上一次咱们在体坛研习社的这个网络直播里，咱也聊了哈，就是明年的12强赛那4场比赛，其实对于国足来讲，您也说就是保住一个底线，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这个换帅有必要进行吗？ 那次在那个跟慧凡那个连线的时候，我基本上表达了我的观点。 嗯，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今年这12强的比赛打完之后啊，我觉得无论是中国足协的角度看也好，还是从李铁的这个国家队角度来说也好，我觉得他实现了一个基本的战略目标。 嗯， 就是他是带着一点希望，活着走进了2022年，或即将走进2022年。 嗯， 这样的话呢，一来是对今年12月中旬重启的中超联赛带来了一股热度，起码还有意义啊，对吧？ 嗯。 第二个呢，是让明年中国队参加的那4场啊，这个 B 组的12强的后面的比赛还有相当的意义啊。尽管这个出现的希望，现在大家说的都非常非常小，什么0.01啊、0.02，无论是多和少，总之是非常的渺茫了。这一点我们事实是承认的。 嗯。 但是呢，他毕竟还不是有点希望嘛，所以大家还可以，我觉得可以给李铁更多的这种期待。另外呢，不换李铁呢，我有这么几点看法啊。第一点呢，就是他现在这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觉得更主要的还不再来于这个成绩，而更主要来自于他赛后啊那个32分钟的那个所谓新闻发布会上那种失控的情绪表达。 嗯。 这个发布会上他这30多分钟啊，其实核心的2点，他说的意思，第一点是说中国队啊，整个这今年这比赛这6场打下来，从比赛也好，从赛前的封闭也好等等啊，到实际主场也好，他很不容易， 是 啊，这是第一个核心点。第二点呢，他就说现在谁也不比他了解这支球队，是吧？ 嗯， 而且对于是在主场打这个12强还是在客场打，这个性质上一个天一个地啊。如果回到主场，他那意思就是说后面这对阿曼对澳大利亚这是有可能拿到3分的。 嗯， 啊，他主要是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从这个内容来看，我觉着并不离谱，他说的并不是事实。其实如果他不说的话，那次在跟慧凡的连线中我已经说了，大家会理解的啊。包括咱们这个北京广播电台体育频道在总结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谈到这些种种的不容易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表达方式上是欠妥的，那这话最好不由你来说出来，特别是在赛后啊，这个大家情绪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质疑啊或者什么的，你这么说出来带有强烈的这种辩驳的意思，这更容易激起了舆论和球迷心理上的反感。 嗯， 啊，这个表达方式非常欠妥的。除了他个人是不是情商有问题，是不是他一向说的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钢铁直男等等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总归而言他是不合适的。但是呢，只是说表达方式不合适，并不是说胡说八道，也不是说强词夺理。如果我们都把情绪平复下来，我们去好好去看看他的本意、初衷、初心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事实，这点没错，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目前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确实已经来到了一个谷底啊，一个低潮期。其实我跟孟老师稍微年长一点， 嗯，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对中国足球，不论是哪一届是中国人执教还是外国洋帅执教，我们对中国足球啊，应该说大家都有点心理上有点准备了。 嗯， 他不是第一次遇到低潮，不是第一次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是吧，十二强赛上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多少跟以往的这种低潮期我觉得有一点不同。 嗯， 咱们时间有限不展开，但是我可以告诉听众朋友是相当有一点不同的。它是整体环境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有一些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难以掌控的一些客观原因影响。 嗯，对。 那在这种大环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你现在让李铁下课请来外教，这整体的氛围上就不是很对路啊，不是这个氛围。第三点呢，就是李铁从这个里皮手里接过教鞭，从这个四十强后续的赛程开始打到目前十二强的前六场比赛，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如果按100分给他打分的话，我觉得能打70分左右的分数啊。所以呢，他还没有到一个不及格线，没有触发一个是吧大家比较各方高度的共识啊，让他必须得下课了，还没到这个地方。 嗯， 另外我们看整个十二强赛之前，中国足协给了他一份长达5年的大合同，实际上对他整个的这个前四十强是一个表彰，对他后面的十二强已经是做了提前一个心理的预期啊。也就是说对目前中国队在 B 组中拿5分排名啊倒数第二，但是没有死啊，这种情况实际上陈旭元他们是心里有数的，有一个大概的盘算，这个盘算这个表现和分数没有超出陈旭元和中国足协高层的这个心理预期，他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就这三点原因，我觉得李铁不太会下课，还会继续把这个十二强的比赛带领中国国家队都打完的。 嗯，是哈，我们也是觉得就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说什么出现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真的再去大动干戈的去换帅 是 也没有这个必要哈。好，谢谢刘老师给我带来的分析，我们保持联系。 嗯， 再见。 好，再见。 哎， 再见李老师啊。我觉得这个分析呢客观啊，而且逻辑严谨啊。如果说稍有瑕疵的话呢，就是跟我对比的话，李老师算德高望重。 那还嗨，您这属于这您这属于凡尔赛，就合着这还相比于我而言，您们都德高望重啊，这就我的必须得情商高一点，得说这话是吧？荣成斋说现在请外教啊，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对外教对李铁都不公平，就像当年拿下高指导一样，这届就别瞎折腾了。就当年的，就是高指导带的那一届。其实也是哈，就是队内的那种气氛，其实，在同期的时候，六场比赛过后是要比现在的积分要更多的。 对， 但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队内的那种气氛的原因。最后，高指导也是主动的揽责，说我走，我主动辞职，然后呢，把足协有点搁那儿的那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一届 应该说，其实当时的客观的这个反应还是稍有负气啊，这种感觉。 有那个，就是 想把这事干好，也努力去想把它干好啊。但 是 最终 呢，有点冲动了。后面的里皮接手啊，让大家感觉到焕然一新。但是在最后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最大的看节上，也依然没有迈过去。 对， 所以呢，一届又一届哈，我们正在积累着进入到十二强赛更多的经验，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成了啊。但是周扒皮说，看看女足选帅，这帅位还能是啊某一个人他就能定的吗？李铁他不看好哈，不看好接下来还能在这个帅位上坐稳。四十不惑是说自己不是准球迷，但呢也关注着国足，个人觉得目前的现状，不管是主教练还是球员选拔，很多时候都不是单方面的。真心希望再过10年20年，咱能真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所以四十不惑说的也很中肯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是需要去等待和磨练的，你不能说我有了几个规划我就畅想着能在世界杯上马上出现，我参加正赛，这个就有点不现实了。 对，稍显急功近利啊，这个没有打好基础啊就想拿来主义，其实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短视的行为 但是当大家回忆当年啊，这个高尔岛带的那一届国足，其实还是因为前面的战绩不佳啊，所以导致了下课。其实是有很多的多方面的原因的， 对， 不只是成绩上的啊和压力上的。但是4955说我还想看国足赢阿曼赢越南，所以必须换帅，跟出不出线没关系。 嗯， 就是在，但是您没看到前六场比赛，李铁指导他也在有进步吗？ 嗯，有变化。 哎，到了后边，你说四规划全首发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也看到希望了？ 哎，就是从这个单场比赛的战术的安排来说呢，是在走这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就最终的战略目标，咱们就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个目标是渐行渐远，或者说一直没有靠近，一直没有靠近。 许芳芳是觉得还是得换，还是得换帅啊。说原因有三，一个是眼光要长远一点，不能只盯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上，别忘了还有主场的亚洲杯呢。 嗯， 现在应该为他做准备了。第二，李铁了解国足，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就是太不成熟了，在这个位置上，这种不成熟是一种巨大的隐患。就是这种不成熟啊，他真的本性难移嘛，你很难说让他在此时此刻就这个执教的阶段，他还是一个嫩帅， 对， 你让他改变这个不成熟的问题。但是成熟的事儿是可以靠时间去解决的。 没错，这个中国足协呢，所以跟李铁签了一个常年的大合同啊，而且呢，这次呢，应该说从足协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或者对他的不支持，其实本身也是在做一个长久的布局。 嗯。和平使者呢也是坚决支持换的啊，说有点水平够不上这个位置，还是让范大将军上岗吧，气场强大，比铁指导强百倍。 而且会说，而且会说。 您这话放出来，可能范大将军心里都抖一抖， 咯噔一下。 想要走上这个位置的，哎呀，是多么的需要勇气。范指导还是先继续的做一做上海足球的这个青训工作， 青训工作，哎， 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做青训，真的就是现在换哪个本土教练，你说都是有那个揠苗助长的成分，没有联赛的执教经历，就即便像李铁有联赛的执教经历，但他没有带这个国字号青训体系的经历，然后就贸然走上了这个帅位，他一定是会被诟病的。 听得有点像赶谁上谁的是吧？ 对，就是这个，您再把这个角色再分给范大将军。那不是更一样吗？ 对， 联赛的执教经验他都还没有过， 而且呢，以后如果要是成绩不好呢，那范大将军怼起人来的话，那人家是，对吧，上过大会的人。 是，所以呢，其实啊，这个适不适合哈，自己心里咱心中都有一杆秤，可以继续的来讨论。我们也关注一下吴磊吧，吴磊在今天凌晨4点的这场西甲联赛第14轮当中迎来了一场重头戏，那就是在跟巴萨的这个客场的对决当中，西班牙人是0-1小负于巴塞罗那，德佩点球破门，德托马斯两次重注，迪马塔曾经浪费了吴磊的一次绝妙的挑传机会。那巴萨方面，这也是哈维首次以主帅身份率队出战，17岁的小将阿胡马奇上演了巴萨生涯处子秀。西班牙人方面，吴磊是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没有获得首发机会。上半场双方是互交白卷，下半场开场只用了45秒，卡弗雷拉就在小禁区左侧连人带球铲倒了德佩，主裁第一时间吹罚了点球，德佩骗倒了迭戈洛佩斯，右脚把球推到了球门的右下角入网，1-0，巴萨首开纪录。第78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换上了吴磊。第84分钟，吴磊有一个右路45度的挑传，没有人盯防的迪马塔小禁区中路头球射门滑门而出。第86分钟，德托巴斯的点球点右侧头球射门再次击中了左侧的门柱。9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左侧角球传中引发了一片混乱，吴磊在小禁区前没能第一时间完成射门，最终西班牙人就把这个比分啊保持在了0-1。那对于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也是连线了体坛周报驻西班牙的记者武一帆，他也是点评了吴磊替补登场的表现，有亮点，应该说是本赛季发挥最好的一场了。 不过西班牙人虽然输掉比赛， 在场面上可以说是打得有来有回，尤其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尤其是在吴磊替补登场之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狂潮。吴磊在这场比赛中也是打出了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表现啊，应该说是因为他有一脚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有创造力的传中球，用他的左脚把球送到了巴萨的小禁区内，可惜队友迪马塔没有抓住这样的好机会，而在最后时刻吴磊还在门前几乎抓到对方的一次失误，打进这样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但可惜啊他的这个身高不够啊，就没有够到球。不过从这15分钟的表现来看，教练也是应该吸取经验，把吴磊放到一个更能发挥他特长的位置，因为他这场比赛并没有被摆在边路啊，让他去做一个拉扯球员，而是利用他能够跑穿插、能够传球的这么一个特点，也是制造了威胁，可能对于他个人在球队中的未来发展也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是哈维啊重回巴萨的首场比赛，首秀能够取胜同城死敌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是他大胆的启用新人啊，也看到，哈维到队了之后一系列的这个严格的治军政策啊，就真的是把那个军事手段都用上了，不断的在调整着队内的气氛，去强调这种纪律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 第一场比赛就赢了德比对手，可以说是换帅如换刀。虽然巴萨这场胜利并不是压倒性的，但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踢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进攻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啊都非常到位。可以说哈维对于在这么短时间内对于球队的调教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大胆启用二队的新人打首发，也说明他对球队目前的近况啊以及人员的状态都是非常有把握的，给未来一段时间的技术性调整也是埋下了伏笔。这场比赛西班牙人方面劳尔德托马斯也是错过好几次机会，让这场比赛没能走向一个更均势的结果。巴萨的这个进球呢在下半场刚开始阶段获得一个点球，多少有点争议，因为至少在西班牙本地的演播室几个嘉宾对这个点球都持怀疑态度，认为防守球员在被吹犯规之前是碰到球了，这个在赛后应该也是会引起一些讨论。不过对于巴萨目前的状况来说，对于新上任的哈维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值得珍惜的胜利。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赛况。就在今天凌晨，英超第十二轮的一场焦点战，利物浦在主场4-0大胜了阿森纳。真是，我知道这场比赛会是一个大比分，但是 特别高兴是吧？ 我表现得很明显吗？我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天性， 是吧？你的眼神告诉了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乐开了花。 对不起，广大的 阿森纳球迷们 啊，我没有这种主动的意愿说要在你们的伤口上撒盐。就是我说，本来我知道哈，这场肯定会是大比分，因为过往的几次交锋，近几年的其实都是大比分。但是我想着的是，比如说利物浦3-2，把阿森纳赢了。 说得过去 啊，4-3把阿森纳赢了，就是仅仅是净胜球一球小胜，我没有想到，阿森纳没有进球哈，而且是一个4-0的大胜，因为确实现在利物浦的状况不太好啊，十个人都伤了，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很神勇的哈，确实是很扛打的一支球队。上半场马内头球首开纪录，下半场若塔、萨拉赫和南野拓实先后进球。那利物浦是终结了主场连平，阿森纳的3连胜被终结，近九轮是第一次输球啊。其实还是有赖于这个利物浦的锋线和阿森纳的中后场的这个防守对子儿，也是让著名的阿森纳球迷严强老师来点评一下啊，反击无力。 输红军四球，他说并不意外。 阿森纳和利物浦的这场比赛，应该说从整个过程和结果来讲，这个4-0的比分并不奇怪啊。利物浦在自己的主场有着非常疯狂的前场的高压的能力，阿森纳的上半场踢得很顽强，也有一定的应对，但是关键原因是，阿森纳的防守虽然大有进步，但是在中场的防守的厚度这方面，两个后腰需要应对对方多人多层次的进攻，本来人手就有些不足。其次呢，阿森纳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真正的进攻能力。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再搭上一对比较年轻萨卡史密斯罗的这样的前场组合，很难给对方施加持续的进攻压力。因此在上半场啊，当双方因为一些严重的肢体冲突而导致两队情绪都上升之后，这反倒是给了利物浦激发出自己潜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从上半场后段开始啊，一直延续到下半场的前半段，利物浦的全场的高压和他闪电般的反击得到了全面的施展，这可能也是利物浦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体现的最为积极明显的一点。在这样的持续打击之下，缺乏反击能力，而且反击的整个战术设计现在来看是存在严重缺陷的阿森纳没有应对之力，这样会导致了下半场的一场溃败。而这场比赛还有门将拉姆萨尔多次杰出的扑救，所以实际比分这个4-0并不算太可怕啊，真实情况有可能会比4-0这个差距还要更大。但是双方的差距是不是就大到了四球甚至更多呢？未必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打法相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阿森纳的重建确实有些缓慢，让人看到了年轻化的机会，但是这个重建的过程还只是从中后场来进行搭建的。现在中场还没有能够搭建完成，而前场呢，老的老，小的小啊，不成体系。一定程度上，阿尔特塔还非常坚持理想化的这种传导向上啊，要求绝对的控球。说实话，以现在这个班底，还没法完全达到他这样的要求。 哎，这是阿森纳和利物浦的比赛，但是这个不是英超本轮的重点，就重点是曼联又给大家来送来了新鲜的这个话题。 就这边利物浦4-0，阿森纳可能会盘说了，作为利物浦球迷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阿森纳如此的不堪一击。 我也跟严老师一样的观点啊，就是双方的差距绝不没有四球这么大， 没错。红魔这场比赛的话也没想到双方的这个差距如此之大啊。 是这曼联面对沃特福德的时候啊，1-4已经遭遇到了2连败了。上半场的比赛，萨尔主罚的点球被德赫亚扑出，约束亚金在第28分打破了场上僵局。萨尔第44分钟又为主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第49分钟 ，C 罗助攻范德贝克追回了一球。第69分钟，马奎尔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对被。两黄变一红罚下。比赛的最后补时阶段，曼联是连丢了2球，所以全场比赛结束，曼联真的是一场惨败啊！客场1-4输给了沃特福德，这样的2连败加上上一场0-2输给了同城死敌曼城，真的让曼联的情况更加了一个更字儿啊！严强也是分析，其实这个弄巧成拙，马奎尔被罚下的这个时点。是曼联导致溃败的一个导火索，当然就因为这2连败，索帅的信任度也降到冰点了。但是管理层还是觉得没人接呀，一片烂摊子。 这个英超第一个比赛日最令人震惊的赛果是曼联最终彻底的崩盘，在客场1-4输给了这个，保加利很大的沃特福德。沃特福德。此前11轮只有3场的胜利，这场比赛大家记住的肯定是弄巧成拙啊，心气还特别高，但是实际表现根本不达标的马奎尔，马奎尔的第二张黄牌完全是自己抖机灵耍聪明，最终呢是作茧自缚，他这张红牌直接导致了最后时段曼联的崩溃， 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帮助曼联扳回一球的这个范德贝克，也是高价买来，但是过去这两年索斯克亚完全不用的一个中场。曼联的问题有可能会比这个比分暴露出来会更大。有消息显示，在过去这两周时间，像瓦拉内、包括 C 罗这样的一些球员，都在透过各种不同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团队，在联系齐达内，希望齐达内来接手索斯克亚。这一条信息足够说明，索斯克亚已经完全失去了更衣室的支持。他是个好人，也是一个曼联不错的一个形象宣传的一个大使，但是在技战术能力这方面，过去这三年都未见有太多的进展。而另外在管理层方面，曼联的引援、球队的搭建也有很多矛盾之处。大家都知道 C 罗是绝对的天皇巨星般的偶像，但是前场有了 C 罗，一切围绕 C 罗，这是曼联重振雄风需要做出的选择吗？这场惨败应该是索斯克亚被盖棺定论啊，他的曼联执教已经最后一次生机都被葬送的一个句号啊。但是之所以迟迟没有做出换帅的决定，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在周六的早场，莱斯特城主场也是一场溃败，0-3输给了切尔西。那场比赛行进过程当中，就有英国媒体在开玩笑说布伦顿罗基斯啊，是让自己球队用一场惨败来拒绝自己被曼联招来的成为他未来主教练的这样的可能。所以曼联管理层面对的困局已经不再是解雇索尔斯克亚的问题了，而是根本现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您要说就是饶世界找不到一个能接手曼联的合适的主帅 也不现实， 我不信。 对 啊，但是想要找到一个跟索尔斯克亚一样就是这种血统纯正的主帅，可能曼联的管理层真的在考量这个事情。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了还是迟迟不敢有动作？其实就是还在意这个血统纯正，其实成绩不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点。但是球迷们已经坐不住了。The Three 说：“索帅，赶紧下课吧，这比分一定不是实力上的真实差距，已经没法得到球员的支持了。主要是球员也特别的难受。” 所以说刚才燕倩也特别提到更衣室里面嘛，这个索尔斯克亚已经是失去了他的控制能力啊。这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来说呢，无疑这应该用灾难可以去形容啊。 无时无刻不在的心真大，说索帅，来执教国足吧，反正铁锁连环。 这不叫心大，还有听众在说了，干脆叫铁帅去执教曼联吧，实现英超的梦想。 哎呀，你们想， 您这是主帅交流啊， 脑洞都很大。 对，这个尤其是 The Three 的朋友的这个微信里很有意思，说看完国足啊，李铁下课；看完曼联，李铁好像没那么差；这看完阿森纳，索尔斯克亚好像也还行。所以 五号线提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说什么时候帖子也能让国足球迷嘴角上扬一次？那恐怕只有在客场面对越南的时候4-0大胜了。 在4-0大胜，就是要不然就大比分赢一场越南，要不然咱就赢一场日本 啊，1-0， 1-0够了。 哇，我的天哪，这是这铁指导哈，这梦里想想都要笑醒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法甲联赛第14轮的一场焦点战役，在王子公园球场，大巴黎在主场3-1轻取了南特。重要的是梅西啊，在联赛当中产生了首球，先是制造了阿皮亚的乌龙，然后亲自的世界波锁定了胜局。爱吃水煮鱼也说看到了梅西的那脚球啊，真是绝了啊！现在大巴黎其实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啊。还有一场意甲第13轮，尤文在客场2-1力克了拉齐奥，而德甲的第12轮，多特在主场啊2-1。啊，是战胜了斯图加特。好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多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 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哈，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上。战绩不佳，主教练心态失衡，国足要换帅吗？反正刚才当我们说还是支持不换帅之后，就有了一大波前来纷纷声讨的家里人，说不行，必须得换， 必须换，态度很坚决 啊，就不管明年这比赛他还有没有缓儿哈，跟出线没关系，就是必须得换，因为要为接下来23年的亚洲杯做准备。这一方面呢，是真的，我们当然不止于这一次的世预赛了，因为其实世预赛到这儿已经可以画上一个休止号了。 而且呢，这个结果应该是可以这个提前去预见 的，没错哈。所以是要为将来去做准备，但这准备，是两手哈。就是鸡呀鱼呀送到哪里去？ 是 这真是洋帅来呢，还是土帅继续来走这个路？ 这个多年辩证的一个话题，始终是辩证不清啊。 所以我们也继续的来探讨哈这个问题。国足就别提什么出线的希望了。现在居然还有媒体说召回里可费南多，规划卡尔德克，换帅斯科拉里，一顿操作猛如虎。前面这些规划呀，就真的别想了。 对， 里可的伤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上场的那种伤。费南多呢，人一直心也就不在这屋。你规划只是一个流程。 对， 但是转换了国籍不代表他有一颗中国心。 没错。 卡尔德克就更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了，至少在这次是不太可能。但是现在还是有媒体的一种呼声，说还是换回杨帅吧，这次试试斯科拉里。也是名帅，世界级的， 这回归中国啊。回归中国，以前是俱乐部，现在希望他在国家队啊。 但是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他觉得主帅这个位置啊，国家队主帅的位置确实应该是富有经验，能解决问题。李铁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欠妥，但是国足主帅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因为中国队的主教练这个位置现在不是一个香饽饽，咱们客观说，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整体的中国队的实力，我们小组的处境，出现的前景都不乐观。那这个情况之下，当这个主教练其实除了挨骂，我觉得别的收获不会特别大。所以说对于要不要请洋帅请外教来讲，其实我个人一直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应该请，甚至应该从一开始就请，就是这支国家队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国家队，就是国家队跟教练之间的关系哈，教练是应该是对于这种年轻队员，对于这种国家队的这些踢球的30几个队员有一个巨大的弥补或行为补充的。我们的球员到场上用自己的体能技术，利用自己的这种在场上的发挥去表现，教练是什么？教练是需要调整球员的状态情绪，通过训练，通过这种调整让球员达到更好的状态，在比赛之前排兵布阵，到现场来进行调度，然后这个是教练要干的，就教练跟球员之间应该是互为补充，互为弥补的。所以说就需要这个教练有一个更高的更多的经验，见过更多的比赛，更丰富的经验，更丰富的处理困难情况的这种能力。球员在场上奔跑的时候，很多东西他想不到的东西是需要教练给他想的，是需要教练去调整去安排的。因此这个经验对于教练来讲非常关键。所以说我认为李铁这个位置上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见过复杂局面的，或者说见过更复杂情况的欧洲的教练，这种洋帅来干这个位置其实会更好。其实李铁对于他来讲，我认为他自身的优点，其实我认为当领队可能会更好，真正当主教练可能对这个球队的提升帮助不是特别大。 因此我认为啊，其实需要应该从一开始就弄个杨帅过来。但是呢，现在是李铁在这个位置上面，你无论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哈，这种隔离的原因，你去请杨帅过来，或者说你换任何一个人，其实现在看上去都不是特别现实。我认为国产教练很少有愿意来的，来了肯定就是背锅，对吧？就是你踢不进去嘛，那么可能面临的复杂的局面踢不进去。杨帅呢，可能背锅的情况少，大家可能会更加宽容一点。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杨帅到来之后，你不给他相当长的时间去调整、去适应，我认为也不会产生效果。现在就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就是我们应该换，但是却没法换。 哎呀，这时间得拨回到上一届国足不敌叙利亚，里皮赛后宣布辞职啊，留给中国足球的那个很决绝的背影。 对 啊，他说，他的那个时候说，我实在是带不了了，是吧？我走了。 我们理解说，里皮对中国足球已经绝望。 就那个，我们在回顾那个时候，当里皮决绝的留给我们一个背影之后，那个时候的整个舆论反应是什么样的？ 嗯， 说的可是，杨帅是救不了中国足球的。 嗯， 啊，你还得靠自己人。 对， 中国足球就得靠自己人。这不恰恰就是李铁在竞聘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豪言壮语吗？ 对， 自己人真的来了，但是因为这个不会沟通的问题哈，更多的引起了这个更大的舆论的风暴。 嗯， 哎呀，这真是可以拍一个很好的剧情片的电影了， 对 啊，都是蒙太奇的手法。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换杨帅的时候呢，这个杨帅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倒想到了有一点好处啊，杨帅来了以后，他对于外界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的评论都可以通过语言去屏蔽啊， 没错， 我就是不去听，我听也听不懂， 我 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对，一般外教也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他有一套自己很完整的逻辑链条。 嗯， 你说谁给我提一点建议？可以 听不懂 ，no 啊，但是我不会真的往心里去， 哎 啊，我还是会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来，所以呢，真的本土教练在这个位置上受到的那种舆论的压力，各方的压力，不是杨帅可以去比拟的。 对， 所以李铁他也真的是不容易啊，哎，水煮鱼就说挺理解李铁的那种难的， 嗯， 但是他唯一的一个弱点，也是很致命的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就是他愿意去把这些说出来。 嗯， 就如果这话能够就是打碎了牙瓦往肚子里咽， 哎 啊，嗯，那可能留给大家的这个舆论探讨的空间就会小很多。 对，但是最主要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年轻的这个中生代的教练啊， 嗯， 他最主要是要靠成绩来说话。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语言的表述方式，就像穆里尼奥这样的性格教练，虽然说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但是大家总是拿他高光时刻作为一个背书。哎，人家说了，那穆里尼奥我们曾经拿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出色的成绩， 嗯， 来作为我有性格教练的底气，而且被大家所接纳。 嗯，赵军说他揣摩了一下李铁的心思哈，说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履历非常的光鲜亮眼。 嗯，那是， 这个不用他说，这个肯定谁有这份履历都应该是挺自信的。 对，去过巴西啊，人家健力宝。这个又是在辽宁队，也是当大主力。 埃弗顿民宿， 对， 回来之后，这师从米卢 里皮，对， 其实他都在身边待过嘛， 没错。 嗯，不论是在球员还是做这个助教的时代， 嗯， 所以他应该说有这份自信是很自然的。 哎，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有这样辉煌的履历， 嗯， 执教能力跟履历还是两码事。 对，因为国足主帅这个位置，他就是需要经验去堆砌的，你只是单纯有一个联赛的执教经验，他不够啊。 对， 而且那个时候，李铁指导带的河北华夏幸福那是什么局面？那阿洛伊西奥啊，都是当打之年，其实是还联赛还是在靠着外援在出彩的这么一个层面。 对。而且呢，在这个联赛层面当中，其实真正关注这支球队成绩的，一般都是当地球迷。 哎。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你到了国家队，那可是全国球迷的目光都聚焦在一支队伍身上， 对， 你的任何的细节都会被放大，就别说 还在赛后有32分钟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交流会， 嗯， 那就更是要引起更大的风波吧。嗯，所以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说，现在这种状况，任我行是觉得李铁应该还是有底的。说，咱们说换人，换谁呀？ 嗯 啊，谁来谁上呢？Key 说，霍小凡，你这属于杀人诛心啊！ 哎呦， 这话反话都让你们说了。 好，这个 我说什么了？我委屈。 你比李铁还委屈吗？ 对，委屈不能说啊！ 哎，委屈不能说， 委屈得往肚子里咽。 哎、 我不委屈。 不，这个你就不能说。 对， 闭嘴。用用户4178也说了，球队成绩不好，首先想就是换教练啊，这是大实话啊，不是换球员，这是肯定的。换教练容易啊，就换一个呀。但比赛是球员踢的，直接影响结果。如果球员都换成巴西球星，李铁也会带队出线，球员水平是第一位的。啊、对。 是，就是球员的水平，还有整个的，就是对，球队的这种梳理，相信李铁肯定是比我们这些，啊，旁观者啊更了解。 嗯、 只是，哎，就你，咱都说，你会沟通、会交流的人，他就是在哪儿都特别的吃香。比如说在职场上，如果，您身边有李铁这么一位领导， 嗯， 啊，底下的下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团队的。整个的 KPI 完成的还可以，而且已经完成了75%了，但是突然之间，在一次总结会上，领导来了这么一出，底下的人肯定是有拍脑袋的，也有拍大腿的，这 反应各有不同啊。但领导的 就已经把这个75%的 KPI 直接给抹了， 等同于5。 对，听起来好像就你们只完成了30%一样。 嗯，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哈？也确实他有他自己很致命的这种弱点，就是不够成熟。 对， 那 The Three 也说想要成熟，其实先要学习这个真正的那个不是杠精，而是真正就是有内容的穆里尼奥，就是先要有他的成绩，才能有他后边后续的怼人、怼天、怼地、怼空气。 对，成绩是硬道理。而且呢，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应该说呢，还是要谨言慎行。 9602是说一堆教练，谁说了也不算，谁也不负责。这些本土教练冲击世界杯哈，也都是有失败的可能啊。包括以前我们已经启用过的一些主帅，他们也都失败过，所以最后关键的四场也不可能都全能赢下来吧？还是请世界名帅靠谱？名帅来了就能全胜吗？ 不是没请过名帅， 对呀、啊，我真是要打一个问号。那李铁当时那个愤然离席的场面是为什么呢？ 嗯， 还不就是因为我们本土球员那个执行力够不上他战术大师排出来的那个阵型吗？ 没错，其实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就是在冯潇霆呢在追这个跟伊朗队那场比赛，在追阿兹蒙的时候呢，这个根本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已经顶尖的这个中后卫，但是在防守对方的前锋的时候的话，那简直是这个差距，实在是太过于明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最起码在中后卫防守位置当中的这种绝望。 嗯，樱木花道铃木说：“先别换了吧，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先看看往下的比赛啊，国家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明年的四场球，3客1主，我们要客场面对日本。”客场面对澳大利亚，客场面对越南，我觉得真的就是明年的首要的 KPI 就是守住中国足球的底线，脸面，在客场面对越南的比赛里边，我们还能够继续保持拿3分。 而且啊，这个明年这比赛的这个第二场，2月1号大年初一那一天对越南的比赛，我真的很纠结这个比赛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嗯，不看吗？您能忍住不看吗？ 对，每次都想忍，每次都没忍住。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循环往复对国足的一种想法啊。刚才对不起，说错了哈。明年我们已经没有客场面对澳大利亚的机会了，我们是客场面对沙特。那到了主场还能不能有机会在主场去面对阿曼，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 啊，所以真的在客场面对越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还？拿到3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了。这直接能决定， 大家对于国足还有那么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还是彻底打碎这个希望？ 对，这说到换教练的话，其实大家也都出招啊，各支了很多招，像花神庙的小兔纸啊，在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就说了，和李铁同期那些国脚比李铁有能力的，他挺多的吧？啊，这李霄鹏，这个是不是也被喷？于根伟是吃力不讨好啊，杨晨带青年队，李伟峰你敢用吗？深思祁宏怎么样？范志毅怎么样？哎，列数了李铁同时期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们，但是让谁来呢？让谁来接国足这个烫手的山芋呢？ 真是啊，这边还有嘉玲儿啊，平窗听雨声说，其实对李铁的不当言论，足协也好处理，现在按兵不动，过一段时间等舆论渐渐平息了，再安排一个相应的专访。那个时候啊，就诉一诉衷肠，就真正的诉衷肠，而不是抱怨。那样对各方也有一个交代。其实这是最省时省力的一种方式。你就不用再大动干戈的。你说现在换帅，换谁？ 对 啊，谁来在这个坎节上去接？我觉得此时此刻去签一个外教，太艰难了。 对， 一个是疫情的关系，还有就是你合同怎么跟人签啊？是后边还剩四场比赛，那这四场比赛你成绩上不能对人家有要求吧？因为你前六场五分已然是失去了出线的机会，那合同又怎么约定呢？ 对，而且这么样一个大合同，足协是不是还得付个违约金呢？这又涉及到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所以真的是很多啊，多方面的困难让换帅显得很尴尬， 有没有必要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对啊，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其实一面是国足成绩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球队建设后面的后备人才还有没有能够跟得上来的。光靠规划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更多的球员有没有机会像吴磊这样，在更比吴磊更年轻的年纪去到欧洲去历练自己啊？但是天鹰也说了，即便是欧洲俱乐部有中资背景，但是像吴磊这样，就他的能力已经证明过，也被欧洲所认可，又想去在欧洲搏一搏的凤毛麟角。 就从亚洲的情况看吧，球员能够去海外踢球，主要就是通过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球员本身他能力特别强，他在亚洲就能力特别强，然后被人家当做一个潜力股挖走，送到欧洲去踢球。有一些的这些日本的球员啊，韩国球员啊，是这样，包括吴磊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情况呢，是就是亚洲球员是需要一些这种帮助的，比如说日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本国的人在欧洲收购了俱乐部，然后在收购俱乐部的情况之下呢，会引进一些本国的球员去那里踢球，然后这种情况来帮助自己的国家队的球员出国留洋，真的是相当于我买了一个坑，是吧？等于我买了一个球队，你出不去吗？我买一球队，我帮你出去。哎呀，我不能把你送出去，我可以把球队买下来，用这种方式。其实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很多都是这种方式。这种已经是属于跟刚才我们说的凭个人能力被欧洲俱乐部认为你是潜力股，给你纯挖走相比是退了一步。但是现在我们即便如此，这样的球员我们也没有像吴磊这样的球员，因为啊，就即便是中资俱乐部，我们说的特别直白，即便是我们收购了的中资俱乐部，那么其实作为投资管理的这种机构，投资管理的这个老板，他跟俱乐部的这种球队实际的操作也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一般来讲，在欧洲人的心目当中，这个球队的教练的用人、选人、派人、临场指挥是不受你俱乐部老板所干涉的。你俱乐部老板再是哪国人，你也不能说因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就让你球员来踢球，破坏俱乐部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平衡。这个在欧洲的足球文化当中是不被允许的。你投资人就是投资人，投资人不能干这种俱乐部的这种比赛的事情。因此就是说，我们的球员即便像吴磊这种具备了，得具备一定的能力，你才能够说服这些俱乐部的这种实际的球队操作层面上的人去用你的人，用吴磊这样的球员。也就是说，我们球员的水平啊，其实还连刚才我们说的第三个层次都没有达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球员根本就走不出去的原因。 我们第二个话题也关注了一下巴塞罗那德比啊，纳乌的这个火药味儿很浓的德比战啊，您是关注了一下武磊的表现呢，还是哈维的首秀呢？确实在后梅西时代啊，就是巴萨的比赛还有多大的对中国球迷的吸引力啊，这个是一个要打一个问号的。 这回球迷是分为巴萨球迷和 梅 西 球迷，就其实是跟着梅西都上大巴黎去了哈。啊，那当然对于巴萨这个城市的德比来讲，真的向来是场面非常的火爆的。巴萨西班牙人他们真的是一对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立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德比啊，比国家德比的时间还早呢。我们听听吴一帆给大家普及普及。 不过双方在德比战上总是打得有来有回的啊，而且对立情绪是非常严重啊。最突出最标志性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在2003-04赛季，那一场巴塞罗那城市德比，裁判出示了12张黄牌和6张红牌，堪称是西班牙近代足球史上最暴力的一场比赛。不过最近这些年，随着西班牙人这个球场搬家啊，也是受到巴塞罗那球迷的嘲讽啊，主要是他的现在的主席拉波尔塔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公开表示啊，现在西班牙人已经不算是巴塞罗那城的球队了，因为现在他的球场不在市辖区，而是所谓的郊区，实际上属于巴塞罗那省，但是已经搬出巴塞罗那城了啊，说现在的德比是都会圈德比啊，这个受到了西班牙人球迷的抨击啊，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总之这种对立情绪还是会随着这个历史的延续还会继续的保持下去。其实巴塞罗那城市德比的历史要早于西班牙国家德比，因为不管是巴萨还是西班牙人，他的俱乐部成立年头都要早于皇马。巴萨是在1898年11月份，然后西班牙人是在1900年10月份。两家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呢，其实就确立了一个对立关系啊，主要是两家的成立宗旨就不太一样啊。巴萨是一家由在巴塞罗那旅居的外国人成立的俱乐部啊，他的创始人甘博是瑞士人，然后他的队内的球员和教练最早都是德国人或者英国人，就因为有这么一家俱乐部成立啊，足球又是一个舶来品，所以当地的这些年轻人，主要是以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些学生，就觉得啊，我应该有一家自己的啊本地人为主的俱乐部啊，所以一个叫做安赫尔·罗德里格斯·鲁伊斯的学生召集自己的同学，就在啊这个巴塞罗那成立了一家叫做西班牙人的俱乐部啊，从他那个俱乐部名字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突出本地特色啊，突出西班牙人本国这个球员的啊这么一个代表。不过在西班牙内战之后，政局逐渐稳定下来，两家的社会角色啊有一些转变。巴萨呢被奉为加泰罗尼亚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而西班牙人啊反过来成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一个代理。所以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文化发展，两个俱乐部在定位在发展方面就有一些分歧了。巴萨呢趁势实力壮大，而西班牙人有过几个赛季的不稳定成绩之后，他的这个球迷有所流失，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啊，巴萨成了一个非常有国际影响力的俱乐部，而西班牙人呢势力就比较小了啊，在加泰罗尼亚占的比例不足20%了。不过在青训方面啊，双方都是非常有优势，双方都是非常强势的青训球队，在各个级别也是打得有来有回的啊。西班牙人很多好苗子在青年时期就被巴萨挖走了，这也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西班牙人虽然不是大家认为想象中的一个强队，但是他在西甲历史上啊只有4个赛季不在顶级联赛啊，也是可以说是历史豪门了。 哎呀，关于这个换帅的探讨哈，还是大家还在特别特别的积极的啊讨论着。 特别特哈 、这边有很多家里人，你看灰太牛郎 灰太牛郎 比灰太狼牛是吧 比灰太狼牛的狼